过二十毫米雨量，正十二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喺青岛嘅东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黄海。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骤雨减少，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39点，升92点，成交金额98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10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9.5，升9.5；中芯国际31.7，升2；美团点评218.6，升6；阿里巴巴255元，升2；阿里健康21.2，跌6；港交所384.6，升7.8；微盟集团11.84，升9；中国平安82.9，跌5仙；小米集团15.46，跌4仙；建设银行5.77，跌6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155，瑞士法郎8.502，澳元5.573，加元5.84，新西兰元5.151，欧元系9.1626。每百日元对港元7.3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96。日经平均指数报12,514点，跌58点。港金现价报18,770元，升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0.14美元，卖出2,03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域多利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的4点，近住大口环道的一段域多利道都是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最后在油麻地的金粟街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暂时不能够由金粟街去海旁方向右转入广东道，经过的朋友先留意现场的指示。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天地无用，颠倒世界。 生于忧患，应该点对抗世界呢？卡拿嘅睇法系唔应该将眼前嘅失败净系归咎于自己，更加唔可以迁怒于同路人。要对抗，先要不倒下。早班系 Sammy，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卡拿。上榜两个星期，上升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卡拿《天地无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用几首卢海彤嘅作品纪念一下佢本人。先前第一首揾嚟嘅咧就系嚟自卢海彤嘅《风无中起舞》，放喺今时今日嘅香港，或者我哋今时今日身处呢个世界，其实都系非常之啱听嘅一种作品。面对呢个荒芜嘅世界、荒诞嘅世界，我哋更加要懂得起舞。 一雨下过，草更盛放，最终要蒸发。不如找个办法去将急雨留低。 自己呢首嘅作品，无论呢个世界几好几坏都好，佢都曾经用佢嘅音乐记录过呢个嘅世界，记录过呢个嘅情感。除咗用音乐之外，佢都用佢嘅相机记录咗好多嘅风景。刚才听过有呢一首，嚟自卢海彤，作品名称叫做《曱甴》。本年呢首作品咧，同样都是出自周耀辉的歌词嚟嘅。喺天阴的时候，你心情麻麻地嘅时候，的而且确系俾咗一支好重好重嘅强心针你。当时咧，佢开呢个 concert 嘅时候咧，佢亦都系将你嘅手机啦，同佢台上嘅音乐合二为一嘅。用咗 AR 嘅元素， 在头上有花，突然就会开出，正如夏昼。 受伤的上瘾，在微笑有伤，突然落到心中破皮破旧，就发怪的梦。 睇 show 嘅时候咧，通常我都会叫你喂试下放低你嘅手机，好好去到享受台上面嗰个嘅演出啦。但系当时佢做呢个 show 嘅时候，佢就用咗 AR 嘅元素叫你打开你嗰个手机，将你手机入边呢个画面同舞台上面嘅佢合二为一。我哋有卢海彤啊，周耀辉填词嘅《叫像》。人人都会用手机，手机上面就会我哋连接到上我哋嘅社交平台。一上到个社交平台，有阵时你嘅自信心都会受损嘅，因为你会好中意将自己嘅生活咧同其他人去到比较一下。 我羡慕你羡慕他羡慕的一切，超越平台的底线，最好有一种要吃下去。 近抓狂的边界，最好有一种药吃下去会变脸，困难都迎刃而解。 嚟自卢海彤，几中意歌词里面最后嗰一句就系、是、你羡慕人哋啦，但系其实你有冇谂过，你身边嘅人其实都可能想换咗个身份，成为你，好好咁去过一日咧。嚟自卢海彤呢首嘅作品《了不起》，一首歌能够做到 timeless 就系、是，无论喺边一个嘅时空都好，佢都可以连接到你嘅生活嘅。嚟到三点半之前，翻翻去一个原点，不脱之女神。 花力气让我减掉一两公斤，来讨你欢喜。温柔的牛奶要多汁。No， 大不了让我拿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八十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八十宗确诊病例，至今累计确诊个案有3669宗。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彦同前成员周庭，去年六月涉嫌煽惑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等罪行，黄之锋同林朗彦不认罪，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两人的审前复核。黄之锋说，警方早前在未有知会辩方律师之下，运用软件破解他和周庭的电话，将部分资料作为呈堂证据，认为是违反程序公义。周庭早前已经承认煽惑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他引述律师团队表示，今日判刑的机会不大，会以平常心面对，基于香港人要坚持信念，又说很多示威者亦都面对受压境况，仍然没有放弃争取民主。一名24岁保安员在网上结识一名29岁男子，发展网上情缘之后，已公开对方性器官照片和个人资料进行勒索，要挟对方交出1500元，被告在区域法院被裁定勒索罪成，判监两年半。辩方求情时表示，被告案发时陷入人生迷茫阶段，当时都不清楚自己的性取向，加上承受极大心理压力，希望法庭轻判。法官判刑时表示，被告的行为是社会所不齿，最终判他坐监。案情指，被告被控前年2月25日至27日期间，以威吓方式要求事主交出1500元。较早前事主已经曾经向被告支付3000元，但被告得寸进尺，多次向他勒索，最终事主报警。澳洲维多利亚州单日确诊和死亡病例都创新高，过去一日新增725人确诊，再多15人死亡。维州自星期日晚起实施宵禁，并加强限制大墨尔本地区居民的活动。州政府今日再宣布更多限制措施，下令大部分企业今晚起要停止交易，非必要的托儿服务和手术亦会暂停。州长安德鲁斯表示，当地不能够持续每日新增700多宗病例，有必要将感染人数降低。邻近维州的地区都采取新的防控措施。昆士兰州宣布星期六起扩大旅游禁令，除了维州，所有来自新南威尔士和坎培拉的游客亦都不能进入。新州政府就要求从悉尼机场抵达的维州旅客，星期五午夜起要在酒店隔离14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今晚骤雨减少，吹和缓南至东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四点半。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7点，升101点，成交金额105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100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9.5，升9.5；中芯国际31.75，升2；美团点评218.4，升4；阿里巴巴255.4，升6；阿里健康21.2，跌6；港交所385.4，升8.6；微盟集团12.1，升1.16；中国平安82.75，跌2；小米集团15.46，跌4；建设银行5.78，跌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7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7，人民币6.957，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2,514点，跌58点。港金现价报18,770元，升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4.81美元，卖出2,03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开咧，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嘅交通而家都系比较繁忙。龙尾近 Megabox， 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咧，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咗，而家车龙都排到近 Megabox。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下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柴湾的永平街因为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六点钟，禁止所有车辆由永平街左转入去柴湾道，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做人就一定有高有低噶啦。逆境都唔使惊噶，我哋一齐冲过去啊！ 冲出这里， 凭我身躯， 拼了所有，全力放油，靠我呼吸卷起整个宇宙。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逆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旁边嘅咧有两位嘅歌手嘅，就话 Sharona 啦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另外咧仲有余香莹嘅 ，Hi，Hello 大家好， 系喂嗱，你哋两个咧有一首系新嘅合唱歌啦，我系觉得几 surprise， 因为估唔到你两个会合唱嘅。 其实因为咧，我同阿 Jennifer 咧有个 common friend 啦， 系， 其实你会觉得我哋两个好似大佬请埋，虽然同公司咁样啦， 系， 但系我哋有个 common friend 嘅，就系因为佢。我哋因為佢先至會有呢一次嘅合作嘅，因為佢咧係我哋嘅我哋依間公司嘅上上下下所有女士嘅一個樹窿咁樣啦。 哦， 咁咧我哋係啊，咁啊 Jennifer 之前話我哋好似睇症咁樣啦，咁啱嗰日咧就係、是、我睇先，然之後咧 Jennifer 就係一位病人咁樣啦。係，咁咧我哋就嗰時就因為你知啦，疫症冇嘢做，咁我哋咪坐喺度傾偈咯，傾傾下就變咗 Jam 嘢啦。 係， 咁將 Jam 化就變咗 Jam 只歌啦。 哦， 咁咧因為咧係阿 Jason 覺得啊，雖然出邊啲人就會覺得我哋两个是完全唔同嘅性格啦，跟住之后就 系 因为用住呢一个唔同嘅性格咧，就写咗呢只歌，就个感觉就系一个天使一个魔鬼咁样啦。咁、 哦、 我哋就开始随住呢个方向咧就开始写。咁因为呢只歌咧，其实你会听到有两个唔同嘅 first 嘅，咁咧我哋就 系 用藉住自己嘅角色咧去写咗唔同嘅 melody 出嚟咯。 哦， 咁系啊，就系、是、咁样出咗嚟呢只歌。 O、okay, K， 但系嗱，因为头先阿小龙都有提到啦，就系、是、啊谂。 就可能是天使啊、魔鬼啊咁样嘅对立面噶嘛。咁嗰阵时你哋两个有冇话咁边个做天使，边个做魔鬼，跟住点样再写落去咧？咁样 即系通常都系人哋对我哋嘅第一印象啦，即系会觉得我比较斯文，觉得 Joanna 可能就会调皮啲嘅。同埋因为都关我哋嘅声底事，即系可能我平时唱开嘅歌都系会比较柔啲，但系 Joanna 就系好 powerful 嘅，咁所以我哋都系决定。我就做天使 ，Joanna 就做魔鬼咁。 但系嗰阵时，譬如系有呢个角色写咗啦，即系一个设定啦，跟住再跟住个 flow 继续写歌落去啦咁。咁去到几时就系谂，咦都要填词噶，咁搵边个填好咧？同埋成个概念点填好咧？嗰阵时又点倾咧？ 嗰时系大家都有谂，大家都有一个介绍人嘅，但系我就主张想试下 Oscar 嘅，因为系安仔同我讲嘅，佢话系 Oscar 系一个咧，你听完佢讲咧，佢真系会写到好重嘅人嚟嘅，咁我会觉得佢会好明白你谂乜嘢，咁所以咧我哋系写完呢只歌啦，跟住就约咗佢出嚟食饭咯，系好突然嘅， 系即日， 系即日，佢又真系听我哋讲过，然之后咧我哋就坐低食餐饭嘅时候咧，就即刻怼个 first demo 俾佢听，然之后佢已经觉得好有电影感，同埋佢系好有兴趣嘅，咁其实呢一只歌我哋已经讲咗大概嘅概念俾佢听嘅，就系话点解会有天使同魔鬼？其实佢系一个人性里边嘅选择，或者系每一个每人每一日会面对嘅嘢嘅。譬如系天使系一个饰演循规蹈矩嘅人，魔鬼系一个比较忠于自己嘅谂法嘅，即系譬如佢系觉得我应该觉得自己应该点样做先至啱，唔可以违背自己嘅良心就得噶啦咁样。咁每一日好多呢啲嘢都会发生嘅，睇下你去点样去选择，然之后我哋就咁样将大概呢样嘢就话俾 Oscar 听，咁跟住佢。大概三日内佢已经有货交俾我哋啦。 喂，但我想我几好奇就系嗱，头先譬如阿 Jennifer 都有提到一样嘢啦，就系、是、可能大家直接观众啊乐迷咧就会觉得阿 Jennifer 就似系 soft 啲，就似天使啲啦 ，Sharona 就似咁我哋就觉得魔鬼啲啦，即系硬邦邦啲嘅咁样。但其实系咪真系几反映到你两个性格？但定系你哋两个各自都喺做呢只歌嘅时候，都揾到自己嘅另一面嘅咧？ 都有另一面。 系 Jennifer 讲先， 因为系录歌嘅时候。讲紧个用声咧，系 Jason 系会逼到我有少少魔鬼嘅一面出嚟，即系天使，你开头系好似好温柔，好似好静咁样，但系到最后你要同对方据理力争嘅时候，其实佢都会有佢个脾气，佢都会有强硬嘅时候，咁所以系到最后嘅演绎系真系会逼咗少少，我觉得系。逼到有少少癫咗， 系啊，唔止啦 ，Jason 都变咗只魔鬼啦，如果唔系点会逼到我哋癫咗咧？ 系 ，但系我觉得我哋系出于天使而变到被逼变到好似魔鬼咁，因为咧我哋系听佢嘅指示， yeah. 然之后我哋希望做到佢嘅嘢啦，然之后佢就会逼到我哋好似癫咗咁样咯。我好记得我嗰时。錄音嘅時候，因為我係有氣管敏感嘅，我真係咳到就係嘔啦。跟住然之後但係我會好多謝佢嗰時咁樣逼，因為佢係一個要求好高嘅，但係一個好臨時字嘅監製嚟嘅，即係佢要求高啦，佢就話每一隻字都希望你做到一個感覺出嚟嘅。咁好啦，跟住就係因為佢臨時字，所以錄完之後每一 take 咧，我都會鬧一鬧佢，之後繼續錄。好彩佢俾我闹啫，如果唔系我应该喊住咁样录咯。但系我会好多，因为出到嚟嘅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会明白佢嘅用心咯。 系啊，因为我听嘅时候咧，首先我觉得你唱嗰啲好行嘅声系真系，我未听过你啲咁 rock 底嘅声嘅，直情系。 系啊，我嗰个愤怒系真系有喺度，因为其实我觉得好有画面，我谂唔止我 Jennifer 都会。其实每唱一句嘅时候咧，我哋个脑里边已经有晒画面。譬如佢唱嘅时候，佢就会有一个企喺高地喺度望住其他一路人类喺度做紧乜嘅感觉啦，而我系一个好低嘅位，然后喺度。串阿 Jennifer 嗰个位置嘅天使咁样，然之后去到后面，我哋系真系歇斯底里咁样捍卫紧自己嘅坚持咯。 系啊，同埋中间有啲 detail 咧，即系譬如你唱到半路，突然间有一集，即系有呢啲嘅笑喺中间咧，即系令到嗰、那 个系啊，好多好多唔同嘅谂法嘅，即系唱嘅时候有个笑啦，同埋唔知你有冇留意我个 first 嘅时候有一个位咧，系突然间深呼吸，然后就唱完第一个 chorus 之后有一个。深呼吸，跟住就 咁样类似咁样嘅嘢嘅。其实嗰个感觉系我当我第一次出嚟嘅时候，系我已经好想系已经好想同 Jennifer 讲你所讲嘅嘢，我冇办法去认同，然之后去冷静自己，然之后先再唱我嘅 first 出嚟咯。即其实每一下，我觉得我哋都有一个设计喺度嘅。 嗱，头先 同埋系即系好好开心，系个 MV 更加帮到呢件事，因为我哋觉得我哋嘅歌词系又好虚。虛得嚟又好實，咁但係就真係你冇一件實質嘅事等你去代入，其實你係代入乜嘢事都得嘅。你日常生活中你自己嘅抉擇啊，或者係你見到人哋做緊啲嘢，你覺得啱唔啱啊？咁都係可以擺落去。咁但係我哋個 MV 係直頭有一個故事喺度，就講我同 Sharona 都係兩姊妹啦，因為屋企嘅成長問題令到我哋兩個走上兩個唔同嘅路，兩個好極端嘅選擇。 但係今次個 MV 係阿 Maggie 同你哋做導演㗎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所以係呢個嘅 storyline 係邊個諗？我哋可以用故事性嘅方法去拍呢個 MV 喎？ 係 Maggie 諗嘅，因為我哋就係因為我哋有歌詞，佢好想反而將一個好實嘅方法去交代呢一個意思出嚟咯。 哦，你哋本身咧有冇一個諗法㗎？其實自己都即係同佢傾嘅時候， 係我哋 本身有㗎，係 咯。 我哋係好多自己係好似好懶醒咁樣諗咗好多嘢，所有嘢有曬畫面咁，然後就話俾 Maggie 聽。咁但係全部都係冇故仔嘅，淨係得啲畫面咯。可能我哋打交啊、扯頭髮啊咁樣， 即係意識流啲。 首歌好激啊嘛，咁我哋就諗，都要做呢啲激嘅嘢㗎啦。咁但係去到 Maggie 嗰度，佢就話如果冇故事，淨係得畫面，好嘥啊，嘥咗個歌詞啊。咁佢就真係想拍，佢形容就好似一念無明咁，講一啲社會嘅問題嘅嘢，講人嘅抉擇。咁去等觀眾去自己去諗啦。咁我哋開頭就覺得嘩咁文藝咁樣會唔會唔夾呢同首歌，因為首歌後面都幾澎湃。咁但係都係相信啦，即係佢講完之後我哋就好啦，咁樣做啦。到最後我哋睇完 first cut 呢，其實係已經係覺得正到毛管動啦，真係起雞皮。因為真係好夾首歌，同埋係直頭係幫埋首歌，幫咗首歌好多。 因為入面係其實 Sharona 嗰個角色呢，就係一個即係都係激烈啲嘅女仔，即係你見嗰啲情慾戲啊、煙啊諸如此類啦。但係 Jennifer 嘅角色就偏向就係嗰啲你見由佢嘅著衫，你已經見到佢係一個好循規蹈矩嘅一個好似 OL 咁樣嘅角色咁樣嘅。 係一個修女咁樣。 係。 佢係一個佢就係一個天使啦，所謂嘅天使。點解咁講咧？就因為喺裏邊大家嘅傳統嘅諗法或者正確嘅觀念咧，就會覺得啊應該要孝順啦，應該要黐住媽咪，應該要照顧到尾咁樣。佢就係一個咁，佢覺得媽咪就係佢嘅責任，佢應該要咁樣做。但係我就係一個因為媽咪同埋屋企嘅家暴嘅問題，所以我想脱離呢一個情況，我想有翻自己嘅生活，我唔想因為呢一個媽咪呢、這個有情緒病患、長期病患嘅媽咪，同埋以前嘅一啲童年陰影而令到我冇咗我自己嘅生活啦，咁所以我就選擇咗離開屋企，我想展開自己嘅生活，唔想再因為呢啲嘢困住自己。咁呢個就係我哋兩個唔同嘅選擇咯。但係到最後，一個就因為一個就犧牲咗自己嘅成個 life 去照顧媽咪，但係到最後當媽咪唔喺度嘅時候，佢就得到解決啦。但係另外一個就係一世人你係攞到自己嘅 life， 但係你有好重嘅罪疚感咯。即係我覺得每個人你每一個選擇其實都會有相應嘅回報咯，或者係你有相應嘅一啲嘢翻嚟咯，但係睇你點樣去選擇咯。 係，同埋因為我幾中意去到臨尾個最後嗰個 shot 係你兩姊妹對住塊鏡，但係裝翻啲眼神嗰一種好似有啲角色又交換咗咁樣嘅感覺嘅，我自己睇嘅時候就 其實可以你當佢係同一個人咯，其實可以咁諗㗎，即係你可以諗。佢係一個兩姊妹，其實你中間會睇到我哋兩個細個，我哋好好感情，我哋好開心，我哋所有嘅嘢係一齊去面對嘅。但係嗰個心理嗰個歪曲，即係出到嚟，大家係選擇咗唔同嘅嘢咯。但係可以係同一個人，你有兩個唔同嘅選擇，睇你係點樣做咯。 結吧，斷裝美好的裝扮。带着油亮的光环，说破就逝去还，白夜因风 吹走满身忧患，天边看雨花，随意嘲笑着世间太冷，无奈我不对你膜拜，无奈我早与你这清高的姿态，永不沾污衣败，早早想烧死又大，原谅我不对你膜拜，其实我早决意越界，明日的伤越望越坏，我种种的丑态一刻崩解到 其实我就咁睇你哋今次呢个化学效果咧，非常之好啦。咁同埋我见其实好多人嘅 feedback 都系赞到不能嘅咁样样。咁我 会 系啊，我见好多评论啊，或者喺啲网上面嗰啲嘅 comment 都系好赞呢首歌。 哇，好开心啊！我哋唔敢睇啊。 我帮你睇咗啦。 因为开头我都有睇嘅，咁有啲人就会话中意啦，好正啦，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因为我哋唔系，我觉得呢首歌唔算系大路嘅歌啦，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哇唔好嘈啊，最后做乜好似嗌交咁，而呢一个 comment 都系我妈咪第一次听完之后，佢都系咁讲，哇做乜咁嘈啊，后边好似嗌交咁，但系我哋就真系想有呢一个感觉咯，我哋都有谂过咁样好唔好咧，但系我哋就系想人哋听完会觉得喂唔好嗌交啦，唔好再嗌交，不如谂清楚想点先，咁所以系。我哋編曲上呢嗰陣時都有諗過，因為我哋今次唔係專登係要個人聲好大聲嘅，去到最後個音樂同我哋嘅人聲嗰個比例其實係差唔多嘅，因為我哋覺得個音樂個編曲都好重要啦，咁同埋到最後嘈完一輪之後都會有一個剩返落嚟嘅音樂一段幾十秒俾大家去好似有個休息咁樣， 俾你思考咯，或者 系啊。 哦，喂，咁你哋两个会唔会觉得，咦？既然今次都几顺畅，同埋个发挥效果咁好，会唔会嚟紧都可能试下一齐 jam 多啲歌啊？诸如此类咧，又 一定会啊！我哋希望，哦，我哋迟都会有个 live show 啊， 系 系啊，会有个 live show 会再一齐去再 jam 咯， 系喺年尾嘅时候。 唔系啊，希望系嚟紧下个月啦，但系都要 有得出现嘅时候就会有噶啦。如果有观众入场，我觉得就会有噶啦。 OK， 咁都系希望我疫情可以快啲过咗佢，咁就好啦。 系啊。 喂，咁但系嗱，头先讲，譬如系你哋两个嚟紧会有一个系一齐做嘅 show 啦。咁但系个别 solo 上面你嘅音乐，咁今年会唔会都有啲 solo 嘅 project 咧？问下 Jennifer 嘅话， 都会嘅。咁嚟紧都系可能都唔系想讲爱情啦，首先， yeah， 因为。我覺得好多嘢可以講嘅人生，咁，可能係啲想試下做啲親情啲嘅嘢咯，同埋都係想係可以好似今次咁，又係個 MV 有啲故事性嘅，可以一次過又有得演又有得唱咯。 係 ，OK， 咁阿 Sharon 咧？ 我咧今年就暫時應該可能未必嘅，因為我要儲彈藥貨下年咁樣，因為我開始練習同埋學習緊點樣去寫歌。咁今年我就有啲作品我自己寫咗啦，咁我可能儲埋下年一炮過，嘣一聲出咁樣咯。 嘣一声咁啊，等你下年嘣一声咁出你啲歌啦，咁样 系希望系咯。 系喂，但系呢一首歌啊，《天地分裂》啦，嚟自吴嘉熙啦，今日有余香莹咧，我系觉得非常之值得听，同埋好值得你去睇个 music video 嘅一首作品嚟。系啊，咁啊，期待你哋两个。 我觉得系要俾啲心，即系俾啲时间，俾，yeah， 啲心思去细味呢首歌。 咁就睇多几次啦，要咁样。 好嘢。 喂，但系真系非常之好嘅一首作品啦。咁啊，期待真系嚟紧可以快啲睇到你哋现场可以演绎到呢首歌。希望你哋可以。个 show 可以开得成 ，OK， 咁啊，多谢晒 Sharona 同埋 Jennifer 今日 ，Thank you。 減少，吹和緩南至東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4:30，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131点，升184点，成交金额1,18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系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100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62蚊，升12蚊；中芯国际31.95元，升1.45元。美团点评218.2，升2毫；阿里巴巴256蚊，升2.2。阿里健康21.25元，跌5.5元；港交所385.2，升8.4；微盟集团12.04元，升1；中国平安82.95元，冇起跌；小米集团系15.58元，升8仙；建设银行5.82元，跌1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英镑10.156，瑞士法郎8.503，澳元5.58，加元5.838。新西兰元5.159，欧元9.1625，每百日元对港元7.3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82。日经平均指数报12,514点，跌58点。港金现价报18,840蚊，升5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5.96美元，卖出2,03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较早时近住观塘码头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丽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龙尾喺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港珠澳大桥方面，由于强风的缘故，实施了一些特别的措施。港珠澳大桥主桥的中线和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过去、将来都是嚟自。现在 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不相信命数和定数，从没需要专心抱紧当下，眼泪抹掉烦扰、风急雨大你都能唱起，渡过低潮，漆黑里就发亮燃 is now。 在小明的解读里面，不是消极地觉得我们只有现在的，而是与其怀缅过去担心将来，不如把握好现在，好好生活，走好我们当下的路。作曲方浩文，填词方浩文6号，编曲 Ariel， 监制许创基。 好好记住昨天，在昨天就已跑掉。 上榜暂时三个星期，上升三级，来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季军位置。方浩文 All We Have Is Now。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各位，我是恬淡情怀余建明啊。在人生的旅途上，冇可能日日都阳光普照嘅，少不免咧会有阴天。我哋最紧要咧就是坚持，唔好松懈，逆境自强，晴天一定会嚟嘅。Bonnie M 嘅 Sunny。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四点钟之后的骚动音乐啦， 你想点啊你？ 我想试下较慢啲自己嘅速度。 系啊，翻嚟四点钟之后啊，头先你听到嘅系 Eric 啦， 系啊， 仲有严琼都喺度嘅。 你好啊，严 琼。系啦，但系严琼就嚟唔喺度啦，佢再咁样癫癫丧丧，好惊。 今日我哋讲啲乜嘢啊？ 我哋今日讲嘅系情歌呢个主题咯。 哦。 而且嗱，应该唔讲，其实即系由嗰个时代开始啦。做咩啫？ 我哋嗰日唱嗰啲 系啦， 礼拜一嗰啲。 你谂下，由嗰个年代开始，即系我谂最早唔会系佢啦，可能再早啲添 啦， 系啦。即系去到今时今日，我觉得吓已经冇乜嘢情歌嘅题材咧，系一下就令我诶几得意，或者诶好特别，打动到我。其实老老实实已经 挑战下啲社会价值咯，又系。例如三个一齐结婚啊嗰啲咧，即系外国有呢啲 case 噶嘛。 多人 但系呢啲喺香港暂时应该唔 ready 住呢啲歌。荷兰啦、啊，你去荷兰可能听到。 咁就。唔係嘅，嗱，應該話咧，我諗起黃明志之前有一首歌叫做《愛你也愛他》，但其實都有其他人寫過呢啲歌嘅，即係我心入邊，我嘅心入邊唔止借一個人噶嘛。 但係有啲係定三個人維持一段嘅關係噶嘛。 即係如果咁講到明，又真係難啲。 係啦，即係三個都互相好愛對方，即係嗱，你又愛阿 A 又愛 B 同 C 啦 ，B 又愛 A 同 C 啦 ，C 又愛 A 同 B。 一首四分鐘嘅歌，點可能講咁複雜嘅故事啊？最勁嗰已經係三角字啦。 三角字都係三角戀。恋啊嘛，呢个系三个一齐恋， 系呢个打破道德嘅枷锁，有排 打破某啲地方嘅道德枷锁啫， 系啦咁样，但系其实真心我即系近几年有冇边一个即系情歌嘅题材你一听到就觉得哇好特别啊！ 情歌嘅题材啊， 系啊，即系讲情情塔塔嘢嘅，即系唔好讲人生加油啊嗰啲，我哋今日肤浅啲。 冇啊，有冇啲农历七月会出嗰啲讲冥婚啊嗰啲嘅？ 其实咧。你的世界讲起感情 咧，咁你话要好特别嗰啲啊嘛？ 人哋咧讲爱情讲乜嘢都系粉红色泡泡噶，你嗰啲系黑色泡泡嚟， 红色噶，元宝蜡烛香嗰啲红色噶， 冥婚啊，你都系红色的，系啊，我真系好烦， 冥婚啊，系啊。 嗱，你影翻呢个题材，其实你就算讲你而家系一个系民族学、民族通俗学嘅感觉去讲啦。 我头先真系好好认真地去品味咗你冥婚呢件事，我觉得系 O K 嘅。 系咪咧？人嗰情未了啊！ 你就写个人讲佢，即系爱佢爱到佢宁愿死都想嫁俾佢。 系咯。 但我覺得對於一啲人嚟講都係噩夢嚟， 係啊， 可唔可以放過我？我死就係因為我唔想娶你，講笑啫。嗱， 講兩個好有趣嘅 topic 嘅，不過冇人寫啫嘛， 冇人寫，有冇諗住兼職做填詞人？ 我冇咁嘅文筆啊。 好啦，咁啊去到我呢度啦， 係有啲咩咧？ 我真係想講一個近期嘅新歌。我攞到之後咧，我第一下睇個歌名，其實我都唔知佢唱講咩嘅。但係當我睇咗佢想讲咩之后，我觉得诶，呢个都系一个讲感情几得意嘅事情嚟。 系， 即系我唔系讲个题材啊，其实佢成个故事咧系好似那些年，即系嗰首歌咁，胡夏唱嗰首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取咗个角度咧，佢就将嗰两个主人，即系两个故事当中嘅角色改嘅名咧，我觉得好得意。 系， 嗰首歌嘅歌名就叫做《小乒》和《小乒》。 哦。乒乓波嗰、那个 系啦，就将两个字拆开用啦咁。 系 咁，但系点解我觉得好得意咧？就系、是、因为我开头攞到呢首歌嘅时候咧，我自己喺度胡思乱想啦。呢首歌讲咩嘅咧？我以为讲啲人打仗翻嚟咧，有啲人断手断脚，但系都好坚强生活落去嗰啲打气歌。 点解啊？ 咁因为疫症完咗之后出嘅歌，我就一路以为系嗰啲。 你一冰我一冰、啊。 因为 冰冰、啊、你咁样都系猜波啊！ 因为我以为系士兵个兵，冇咗啲手手脚脚啊！系啊，我系咪谂太多啊？ 你真系谂太多。 因为我系觉得系咪疫情之后咧就要打气，即系虽然咧可能大家即系经历过一啲生死，经历过一啲分别，但系咧都 挨得过嘅， 系啦咁 样。 Yeah. 但系原来系首情歌嚟噶，仲系一首即系讲毕业嘅时候讲分别嘅情歌，生太多。 咁呢个主角真系一个叫阿冰，一个叫阿斌啊， 系小冰同埋 小冰同小斌，系 咁同埋点解我会觉得有趣咧？系即系你可能唔觉得有趣噶，我觉得有趣啫。因为其实佢故事当中歌词当中，佢就想讲呢两个人非常之似， 系 咁、那个似咪就似喺佢个名嗰度已经表现出佢两个好似啦， 系啊， 直情系当你见呢个人嘅时候，你有一种相逢恨晚嘅感觉，你觉得直情系有一个人负责出嚟 copy and paste 咗你， 嗯。 咁同一時間咧，佢哋兩個又可以互補嘅、哦，因為每個人就淨係得單腳企，而佢哋兩個喺埋一齊之後咧，就可以互相扶持，即係同一時間就變成咗既相似又互補。 哦， 你會覺得哇，係一個好 perfect 嘅伴侶嘅關係啦，即係 生花咁樣。 點樣俾你講到好似鬼故咁樣又 分分冥婚喎你？ 咁样即系有一种咁嘅感觉啦，但系其实佢最后个结局都系咧，呢、這个世界上就有好多呢啲小兵同埋小乒嘅故事， 嗯， 最后佢哋点咧都系分开咗、 哦， 因为其实只不过系你细细个嘅一种嘅爱恋、嗯，以为嗰个人系唯一，咁似我又同我互补。咁独一无二嘅嗰种嘅相处嘅模式，即系你嗰时系好沉迷于呢一段感情当中，但系其实你会发现之后，你嘅小乒或者你嘅小乒咧、都成为咗人哋嘅老公或者老婆啦。 哦， 系即系一个可以扶持到你同你咁似嘅人，最后都冇同你一齐嘅遗憾的故事咁样咯。 系啊，所以都解释到点解咁多人毕业之后就会分手咯。 哇，你真系都 真噶嘛？你见到个人世界观又唔同咯。 其实可能唔使毕业啊，你转一转变个环境啊，转一转工啊，有啲人系可能谈婚论嫁嘅时候， 我都真系会啊，可能 都真系会嘅咁样啦。咁诶，同一时间都想介绍下呢位女歌手嘅，咁唱嘅呢位女歌手咧，自己负责编曲同埋自己负责作曲同埋监制啦，咁样。咁佢名叫做于文文， 系 一位内地嘅歌手嚟嘅。咁其实歌手出身啦，但系一路以嚟作品可能都未系大红嘅，直到咧佢做咗一出电影嘅女主角，嗰出电影叫做《前任三》。是內地一個咧，即係講分手系列嘅一個幾出名嘅一個 brand 嚟嘅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佢喺嗰出電影當中咧，因為佢話佢好想入戲，佢為咗入戲咧，佢好投入嗰種嘅感情當中，幫自己寫咗首歌，即係嗰個角色寫咗首歌。歌曲名稱叫做《體面》，我唔知有幾多同有幾多聽眾聽過啦。但係嗰首歌咧， 就好 hit 啦，係 hit 到爆燈啊！做咩啫？因为嗰首歌 hit 嘅程度系华语歌喺 YouTube 上点击头十，佢咪第十咯，应该破亿嘅都系，同埋佢唔系 official 嘅一个嘅 link 啦，但系都系非常之得到大家关注。又或者简单啲讲啦， 在內地一首歌紅不紅呢、啊、即可能依家你是看那些嘢好短的做嗰啲片咧，佢背景音樂又會用你嗰首歌啦，係啦咁樣。咁、啊、但係其實咧，以前即或者冇咁 TikTok 嘅年代咧，一首歌紅唔紅咧，你就係睇啲鋪頭播緊啲乜嘢啫嘛。係 啊，旺角商場啊。 係啦，即只要嗰首歌夠紅咧，你由街頭行到去街尾，其實你就會識唱嗰首歌噶嘛。咁、啊、我嗰時我啲內地嘅朋友係同我講，呢一首歌係誇張到就係咁咯。 哦。 同埋再誇張啲，即係南方啲嘅城市咧，就係嗰首歌紅唔紅，你就睇佢喺夜場入邊有冇 remix 版咯。 哦，哇！ 系啦，咁呢一首歌系做晒所有可以喺佢身上发生嘅事噶啦。 哦，即系冇啦。DJ King 嗰啲， 系 remix 啊， 系啊， 系啊， 即系包括晒嗰啲抖音嗰啲短片啊，包括晒啲铺头系咁播啊，包括晒啲夜场 remix 版啊，全部都有份。咁因为真系个 hit rate 好高啦，咁于是乎佢音乐作品都开始得到大家嘅关注啦。咁样，我哋听 你真系打冰系冰同冰啊嘛， 系啊，乒乓波嗰两个字拆开咗就叫做小冰和小冰。 小 间课堂，他坐在他的左前方，黑板上的N次方，答案在他右手上。他们就像平和旁，一只脚，一只翅膀，不会分开的模样，各有各的方向，抵抗引力的磁场。多少璀璨星光都不及她笑容漂亮，照毕业照的那天，她站在她的左边。他们就像银河旁，一瞥一片并肩闯荡，复制过她的模样，但她却找不到连接的地方。变成了纸飞机，变成了永远的秘密。那种叫做回忆的东西，只有里面没有秘密。后来无数个小平和小胖都跟他们一样，天各一方，聚散一场，都是陌生的。离开大海时，足迹。 常都是陌生的脸庞。春暖秋凉，小贫小康已是他人新郎新娘。 成个编曲个底咧，有种旧嘅 质地啊，就系即系那些年嘅故事， 系咯， 即系可能即系讲翻二三十年前你毕业嘅时候，同你最爱嘅嗰个分开啦，冇啦， 系咯，因为中间有几个位，我突然间谂起阿林子祥咧，佢以前同阿郑裕玲有套戏嘅，咁咧就系个林子祥系僵尸嚟嘅。咁嗰套戏嗰个主题歌好似系《最爱是谁》，我冇记错。 离唔开讲鬼故呢一块嚟， 但系好有歌，嗰阵时嗰种质地嘅， 系有种 系啊系啊，有种旧旧地嘅感觉咁样，几有趣。 我都几中意个女仔把声， 系啊系啊系啊，佢把声系嗰种系厚实型咯， 系辨识度比较高啦，又有咁多女歌手嘅情况。 喜欢啊呢一个， 系啊 系啊，于文文， 系啊，嗰个名称叫做小乒和小乒， 系啦，嗱咁啊，阿琼就讲咗呢一个即系小乒同阿小乒中间呢一个即系 爱恨情仇啦， 嗰种嘅故事啦，咁样咁啊，我哋又翻去香港呢、這、一个歌手个辨识度都几高啦，把声，佢嘅性格都好鲜明啦，咁而佢嘅新嘅 project 入边咧，咁佢亦都系衍生咗两个独特嘅人格出嚟啦，咁啊一个咧就系 Gwendolyn 啦，系啦，咁然之后因为佢又开始帮佢自己啲歌咧，就揾 INK 咧做 remix 啊， 系， 咁喺入边亦都衍生咗一个新嘅角色咧，就系淑芬啦咁样样。 哦，系。 系啦，咁上一次嘅网络安全隐患咧，咁阿 Serini 就有一个系 remix 版本啦，就系1984/1125电台录音 featuring 嘅有波盛啦咁样，咁而佢第二 pluck 咧，即系呢只碟嘅第二 pluck 就系越活越野和啦咁样，咁最近咧都有呢一个嘅 remix 嘅作品嚟嘅， 都有淑芬出场嘅， 咁都系有 INK 做呢个 remix 啦，系啦，咁上一次就系1984年啦，咁呢个 remix 咧就系1988年嘅时候啦。 四年之后的故事了， 是啦，1988/0616电台录音 INK 的 remix， 咁啊依然就是又 featuring 阿波成嘅咁样，咁啊究竟事隔啲咗系几多年啊？ 四年啊， 系四年之后，究竟系阿淑芬嘅故事系点咧 ？Gwendolyn 嘅故事又系点咧 ？Serena 嘅故事系点咧？我都搞唔清楚。 好多人硬系觉得好似制作团队好多人咁样，你会唔会系佢咧？ 听啦。 好开心可以读出我的忠实听众淑芬的来信，虽然我不知道你第十七位男朋友几时才会出现，在这里我衷心地希望下一位会是你的真命天子。在送首歌给淑芬之前，以下有一则特别广播。 香港队刘德赖木精神知的恩别政策的 高贵的 如果你同淑芬一样都有感情疑难，写信俾我，我全部都会睇嘅。喺节目完结之前，将呢一首歌曲送俾淑芬，以及努力咁寻找紧自己幸福嘅每一位。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80宗确诊病例，至今累计确诊个案有3669宗。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彦同前成员周庭，去年六月涉嫌煽惑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周庭早前承认煽惑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黄之锋同林朗彦不认罪，在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将押后周庭的判刑至12月1日，并将黄之锋同林朗彦的审讯排期在11月下旬至12月初处理。主任裁判官表示，近日疫情严重，由于案件涉及很多人，包括律师团队和多人听审，担心案件被抽起会再安排会较麻烦，将审讯排期至11月23日至26日、30日和12月1日处理。至于黄之锋和林朗彦的审前复核，主任裁判官表示会以案中案处理。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计划未来几日率团访问台湾，若果成行，将会是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立场一贯明确，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汪文斌又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任何无视、否定或者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早前发表声明，指阿扎尔的此行将与台湾卫生部门官员、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医护人员和专家会面。英国国会一个委员会批评，若果政府当日早一步采取措施隔离检疫入境人士，就可以更有效遏止新型肺炎疫情。下议院内政事务委员会指出，政府内阁官员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出现严重爆发的时候，低估病毒从欧洲大陆传入英国的风险，没有采取严谨的边境管制措施，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委员会内一名议员说，政府在三月中计划暂停建议没有病征的国际旅客入境后要自我隔离，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决定。内政部发言人回应时质疑这个委员会的说法，强调出现疫情以来政府的决定都以科学为基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骤雨减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黄昏6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02点，升155点，成交金额12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0点，升10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61蚊，升11蚊；中芯国际32蚊，升个半；美团点评218.4，升4毫；阿里巴巴255.8，升2蚊；阿里健康21.25，跌5.5；港交所386蚊，升9.2。中国平安82.75，跌2毫；微盟集团12.1，升1.16；小米集团15.58，升8仙；建设银行5.79，跌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134，瑞士法郎8.501，澳元5.572，加元5.834，新西兰元5.15，欧元9.1572。每百日元对港元7.3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84。日经平均指数报12514点，跌58点。港金现价报18760蚊，升4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1.48美元，卖出2032.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用三种语言啦，向三位离开自己嘅人表达自己嘅思念同埋不舍。而当中广东话嘅部分就系想送俾 Alan 卢海彤嘅部分。曲词主唱都有魏如萱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彼个所在》。当中讲嘅就系喺嗰个叫做天堂嘅地方等我哋，未来再见。之后拣嚟呢一首作品，卢海彤作曲，卢海彤吴清峰填词嘅作品。 我的心思一直滴答滴答滴答的响，披着寂寞的热闹。你的嘴巴一直咿呀咿呀咿呀的讲，接受想象的讯号。你想飞翔，盘旋在这天空之上。我想飞翔。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好好守护自己爱的人，歌词当中讲到一种非常之纯粹的爱。当我爱的人保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保护我自己爱的人。吴清峰帮手填词的时候都说，最大程度上希望保留到 Alan 卢海彤的歌词。主唱岑令儿，歌曲名称 Fly。 最后希望这个世界上的挫折和磨难不会改变我们自己对爱的坚持和那份的初心。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冬冬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静下沉，繁花将再生，走

曲名称就是合唱歌。 写一首歌给你，写一首歌给我，写一首歌给爱，住起记忆，在以后回味，几多推测不到，几多青春不老，世界几多不碎，揭起眼泪，在我面前是你。离开一千里，有没有运气，亦有传奇，寻找一口气，我恨你。如果上行李，越过冰山与雪地，还越过生死。哦，是我天真，怎你淘气？遇过分开与隔离，再废去一装作未见，我听他讲废话，期待大家当初有个冥冥中一个字，冥想中好有大叫，前来前来前来再唱歌。难道我知道知道几多都好，难考难要太多。难道快乐怎么会仍然合拍？怎么知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是怨歌。我想他心有病，我替他感到难过，我怕他身有味，期待大家当初有过。不知强硬于今晚做戏，无聊无聊无聊再唱歌。难道我知道知道知道多到今天都要合唱歌，还是唱寂寞？怎么会越行越迈，突然越远？怎么变大个大个就变恶毒？几多都后来没太多，难道快乐怎么会仍然合拍？怎么知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是怨歌，难道唱寂寞？越难越过，怎么再越快作恶？几多到后来没太多，无谓作状，怎么会仍然合拍？怎么知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是怨歌。 谁及今天？ 上飞机，背上行李，越过冰山，越雪地，还越过生死。如果分开与隔离，原来还是你、啊、踏上飞机，背上行李，越过冰山，越雪地，原来还是你、啊、让我叮嘱，怕你忘记，如果分开与隔离。